这大叔哪位啊？啊，包大叔，包哈哈包拯啊，包公辞朝吗？还有一位老爷爷呢。啊，是啊。严嵩啊，不是打严嵩啊，嗨，还有一位老奶奶呢，这行是吧，不是咱们矫情啊，是吧？你跟李奶奶说了吗？都有风雨啊，你看这里头他有领导的责任呐、啊。是啊，你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说了，古人云：“以公灭私，民其运怀也。”什么意思？就是以公心灭私情，老百姓、民众才会心悦诚服。你作为领导干部。麻去了，除了增强两个责任，什么叫俩责任？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是吧？还需要先破除心头之私，做到正人先正己，自然就能够让身边人令行禁止了，不是吗？哎呦，不落实这俩责任，它危害巨大呀！尤其是一把手啊，单位的核心，下属出了问题，家属出了毛病。你都有责任呐，二属吗？管好二属吗？是不是啊？你要不怎么弄的那个徐老王爷气成那个样子呢？就是因为二属的问题没解决好啊！是啊。听见了吗？这还得了吗？不是咱们矫情，反四方这么长时间了啊，还有那个拍明星的呢。哎，哪儿的事儿啊？新京报说的，其他的北京报纸是也有报道。话说是哪哈啊？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有仨公职人员最近受处分挨批评了，怎么呢？说是这个，您知道这个房屋权属登记中心挨那会儿办事排队老百姓可多了，呼啦超呵，人山人海，排大长队呀、啊！大伙儿心急火燎的。话说这一日下午来了一位歌手王姑娘，不说人家是谁了啊，跟人家本人没关系，人家也是来办事儿的，是吧？王姑娘是打我这儿说，其实岁数不小了。按于浩来说得是王的嫂啊，就那个意思吧。来了之后呢，排队办事嘛，这挺正常的呀，名人他也有个人的事务嘛。谁成想呼来了之后啊，登记中心的这帮工作人员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来了，快快快，赶紧的，呼啦超嘁哩咔嚓脱离工作岗位。在现场尚有大量群众等待办理业务的情况之下，在工作区过去围观，咔咔拍照，还索要签名，搞追星去了，严重影响大厅的正常工作秩序，让媒体给爆了光了。 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啊，是吧？挨处分了，你说是该也不该呢？啊，该呀，太该了，不是咱们矫情，眼前就有那个好干部的榜样，广大的公务员自当是见贤思齐呀。哪位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华西都市报的一篇报道，说的是他们四川广元青州有一位纪检干部许大勇同志，说是过去啊，老家是江苏的，生活在偏远山村。17岁上，这位许大勇投亲靠友来到四川广元青川，在当地呢是先是进城务工，后来呢这个工作表现不错啊，积极的学习上进，成长为一名基层的纪检干部。今年四月份，大勇同志遇到车祸事不幸去世。走了之后，大伙儿收拾收拾，看看还有什么遗留物，一看不要紧呐。哎呀，说这位太廉洁了，太自律了，清贫一生，工作了16年，仅有2200块钱的存款，身后还留下了3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是吧？咱不说钱多钱少啊，改善公务员的生活条件那是应该的，是吧？但是呢，话说回来，就说人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当不当学？您说不是咱们矫情，好的社会风尚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呀。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这么当的事儿，说这话说有一位浙江的胡先生出门办事儿去了，把车停路边，办完事儿回来一看，呀哈，车让人给剐了，这谁呀？这是刚要发火动气呀，看车上塞了一纸条，上头写着：“对不起啦，是我儿子干的，这孩子呀淘气，无意之间剐到了您的车门，急着上学，没办法跟这等您，如果需要赔偿可以联系我，下面是电话号码。”这是孩子他妈留的。后来呢，胡先生这个得修车，拾了车呀，拾的完了，结了账，1500块。那位说找去吗？胡先生说 no， 这钱我不要了，我自个儿出。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报答报答这位诚信的好妈妈。不是咱们矫情，不方便群众的那个事儿还是有啊，是吗？你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事情就发生在咱们北京的海淀区，有一户姓陈的人家，家里面这儿子小陈头些日子很不幸遇到意外的情况，是不幸身亡。哎呀，家里面一家老小这个难受啊，尤其是他父亲老陈，哎呀，这孩子走了，这怎么，哎呀，这怎么弄的？你说后来一看啊，他儿子当年生前用的那个手机的号是实名制啊申领的，觉得这个是个念一下，有纪念意义啊，说不行，过户吧，过到我的名下吧，是吧？这样的话也算是我对孩子的一种啊怀念呗，人之常情。这说啊，我生活当中也碰到过这个事情，好朋友很不幸得病走了，但是手机号码呢让他爱人给过了户了，在他爱人手里，我不知道啊。话说有一日电话响，我拿起来一看，吓一跳，央行怎么着？那边来电话了。嗨，后来才知道，哦，过户了。过户手续麻烦吗？麻烦哈，移动公司说了，哎呦，你这事儿没办过这个业务啊，怎么弄？哎，那要不然您出具个法律文书，这过个户还得法律文书啊，你手续得全。老陈是百般无奈，只能把自己的儿媳妇还有老婆啊老伴儿，把娘两个一块儿告至法院，法院出面这才顺利过户。嘿，您说说看呐。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天蓝水清草也香，不能只靠方局长版。我是李欣，短信的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是 RBC 话的话外李欣，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各位切记啊， 咱们这个节目里面有一些个自个儿啊使用的专业术语，哈哈啊，这个比方说喝高碎啊，配合咱们这个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反腐倡廉嘛，喝高碎嘛，啊，依法治国，这有一河南福尔摩斯啊，现在还有一个封局长，治理大气污染吗？以后啊，咱们到什么时候啊，合适的题材，咱们还得把这个事儿重新说一说啊，记住这个暗号啊，呵呵，好吗？拿笔记下来，背不住哪天回头公务员考试他考这个。嗨，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习近平同南非总统祖马氏举行会谈。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八项规定贯彻落实三周年，俩苹果一顿饭是小事儿吗？小事儿可不能小看，各地都是出重拳反腐，打老虎拍苍蝇那是必须的。人民日报发文了，说这个脱贫，脱贫谁先得脱贫呢？老乡呗，不介干部啊，你看干部需要首先摆脱头脑中的贫困。什么叫头脑中的贫困呢？比方说意识落后，比方说胸无大志，比方说知难而退。新浪说的是国务院开会了啊，通过了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腾讯嚯了不得了，美国加州发生枪击事件，至少是14人遇难身亡，枪手那汽车后来让警察给堵住了，打得跟马蜂窝似的，两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击毙。说袭击的地点发生在当地的一个残疾人的服务中心，目前此案的动机不明。来看今天北京各报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这个地铁有优惠了啊，今明两天7点前刷卡的坐地铁的朋友们可以打9.9折。要我说这个折扣还可以再给点力，是吧您说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晨报的报道说是现在啊，咱们北京警方动用了这个直升机空中拍违章。京华时报动批啊，预计是明年年底之前告别北京，嗯，送动批一程，是吧？新京报说是社科院发了一个报告，建议这个延迟退休呢是可以在2018年启动。好啊，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嘿嘿，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给各位说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也是说这个八项规定贯彻落实三周年，持之以恒受期待，这是必须的，常抓不懈才能够见效果，是吧？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带来什么启示呢？有那么一句电影的台词儿让我给想起来了，叫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只要是真心实意实心眼的为人民服务，人民一定支持，一定欢迎，是一定跟着干，是不是您说啊？人民日报啊，还这个说完了，咱们来说这个新华每日电讯。就说啊，不是有一个大学的一副校长，昨儿不说了吗，兼职了6个公司免了。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言道，这是反腐建职，高校领导独董。什么叫独董？独立董事。哎呀，说现在在这个高校里面，特别是财经类大学里面倍儿流行高校老师在外面兼职现象是非常之普遍，以至于说了，哎呦，一问这老师，这位先生没有兼任企业独董，您都不好意思挨学校里面教书好吗？这不弄拧了吗？教书育人是正差啊，可说呢，那这里面还有可能涉及什么之类的啊，利益输送之类的，有没有啊？所以说嘛，得好好查嘛，这不是小事儿。另外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 说这个埋这个事情啊，是吧？人家这个事儿是咱们先暂且按下封局不表啊，先说说埋怎么意思啊？说我告诉您，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说你看这个很多地方那个都爆了表了，合着都奔1000走了，东北都超过1000了，怎么还有企业排污？怎么不长记性呢？哎，今儿早上听人家央广、中国之声闹明白了。怎么呢？就是过去这个排污费呀，收的相对低，对企业来说啊，我还是交排污费，这边排污划算。现在改了，涨了，企业排污费征收标准涨了将近9倍。这么一算，那还是环保合适，你看没有？政策引导也很重要啊。再说说医患关系吧，啊，这个事儿很敏感，那是啊。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吗？武汉有一家三甲医院给医生定了一章程，他们这大夫凡是遭到患者投诉2次，对不起，您走人吧，辞退了啊。就说这个事情呢，当然这个是处理的方式呢好像很严格，但是人家医院说了，这个完善更好的这个处理医患关系，是吧？我们不能够坐等啊，坐等政策这不行啊，得自己做呀，是不是啊？解开医患之间的疙瘩啊，怎么解呀？是不是啊？你这个医生啊，这医务人员他有责任呢，不可能一点责任没有，不是吗？我这方面有亲身经历，我就不多说了啊，回头再说吧，说是方言吧。哎，说方言不行啊，你听我说完，人民日报说的，北京大学人文学院人家专门有这么一个，就是说啊，研究方言的啊，这么个学科吧，这么个项目。方言是什么？方言是文化社会信息集合体，隐藏着许多的密码啊。那就是嘛。起码来说，人民日报讲了，方言是什么？听得见乡音，记得住乡愁，是吧？说是曾几何时，方言存废问题引起激烈争议，但是争论至今，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达成共识了，推广普通话当然很重要，但是保护方言也很重要，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什么意思呢？我个人理解，一方面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这是对的，这是个原则，但是不能说这个推广普通话就不要方言土语了，这可不成，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了就再也没有了。所以说二者皆不可偏废，不能假推广普通话之名盲目排斥方言。就说咱们读报也有听众说，哟，你看他说方言怎么地了。我跟您说啊，我还跟您讲，说这话的一听就不是真正老北京。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说的这个话绝对不是地道的北京方言，毫不夸张的说，10下49成，您打听打听，扫听扫听去，能说一口正宗地道的北京方言的真是不多。我说的这个只能叫做带有北京地方特色的啊普通话。一句话新闻，这个北京晨报说了啊，未来现行措施会更加严格，好好研究，是吧？京华时报，杭州的出租车实行经营权无偿使用，这个改革人家落地了。今日人物，保姆，谁家保姆啊？这是石景山有一户人家打官司告状到法院了，京华时报整版的报道啊，这个保姆呢姓杨，是吧？啊，说是山西人，跟您这个雇主啊还是远亲的关系，他就是嫌这孩子吵闹，小孩嘛，带孩子嘛，好，趁这个家里人大人走了上班不备之际吧，拿了2根断针，噗，先给这孩子右屁股扎了一针，一看觉得哎呀不行，这个不平衡，是吧？啊，噗，左屁股又来了一针。小孩那受不了，才3岁啊，跟爸爸妈妈哭，哎呀难受，到医院一看，呵，现在打官司上法庭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您说啊，今日人物啊，叫顾振芳，顾振芳何许人也啊？已死亡，哎，怎么死了？您听我说呀，晨报的报道吗？这人啊，也是一个外逃的，当初是公职人员，上海的海事局的。说是贪了90多万跑泰国去了，